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好，又回来了。那这一次呢，我们给我们的嘉宾要讲多一点。刚才很多城寨人提醒我和 Roy， 我们两位大哥可不可以给多一点机会年轻人讲一下 东西 呢？会的。 这一次是他们。 是啦，这一次的主题讲话活，就是不属于区的区议会呢，其实呢就是文龙呢早前应该是四月五月呢就投稿给苹果日报呢有一篇的文的，就是全名就叫活在不属于区的区议会，暗藏唏嘘。睇下文龙，即系新任议员做咗大半年啦， 大半年 八个月吓，即系你点睇咧？系咪即系你好似你讲话，系咪较为悲观啲？即系面对政府而家种种嘅行为，想阴干区议会咁样，即系心情系点？ 哦，其實都要講翻自己少少背景啦。我自己咧就唔係嗰種真係可能上年六月突然之間就走出嚟嗰只嘅。我係即係其實我2018年開始啦，應該2018年開始其實已經開始做一啲地區工作咁樣，真係諗住鋪排去選嗰只。 兩年係好正路喎，其實。 係啊，咁我即係兩年時間睇住好多啲地區變化，有好多。即係我哋提過出嚟嘅一啲方案啦，即係我都會同我區內一啲民主派一起合作。咁就發覺咧，其實即係做咗議員之後，就突然之間發覺，咦？之前一路鋪排住，好想即係 很多時咧，啲官 Sir 話：，唉，你如果做咗議員咪好咯，咁我哋一嘢就可以應神藝啊。咁啊，依家調翻轉啦，依家做咗議員咧，反而就你揾啲方法咧，叫啲市民幫下你手咁樣，喺嗰邊一嘈完，跟住你寫多封信咧，咁啊可能會易啲嘅，淨係得你拗咧冇用噶，依家搞唔掂噶，會咁樣。 即係話你提出一啲地區嘅建設嘅建議嗰陣時候，佢就可能有啲民意就唔係咁睇，係用啲係去。佢用種種嘅行政理據係去閂門咁樣 啊，係啦係啦，即係就算甚至乎有時好明顯咧，感覺到啲官員好心底裏好想做咧，咁但係都礙於啲政治壓力啦。啊，如果益咗啲民主派，咁點算咧？咁好多時佢哋都要諗啲計仔嚟，都要就住咁樣兜個圈先至做得到啲嘢啦。好似有啲， 但你所屬的葵青區都已經是民主派佔絕大部分的啦， 是啊， 就不是黃大仙和大埔咁全黃啦，係咪？都有少數的建制派區議員 嘅，係啦，都有啲少數的少數派嘅建制區議員喺度嘅，係啦。咁但係都即其實基本上大部分運作都我哋主導曬嘅，只不過咧就。點講啊？每次我哋約啲官去睇，哦，譬如呢度想加個天橋，嗰度畫啲雙黃線咁樣，都會面對住一個問題，就係因為係我哋提出咧，就要諗，即係要所謂平衡翻啊！即係我如果有留意啲傳媒咧，喺選舉嗰陣做啲乜咧，就會知噶啦。即係明明咧，永遠講嘢嗰個都係可能我民主派提咗啲嘢出嚟，但係硬係咧要逼翻有啲，即係可能要約啲街坊去寫下意見啊咁樣。 即係佢早收三日風嘅建制派，保皇黨就走出嚟領功啊，又或者係即係就算即係差唔多接近選舉期或者進入咗選舉期，都會見到即係普通市民或者係少少嘅區議員去約見呢啲嘅。處長、局長就約不到的，但是那些保皇黨就約到的，這樣是。 是啊， 跟他們提議員的建議呢就很快成真的。 是啊，我有個感覺呢是存在的，就是他現在呢似乎很不想被民主派的區議員成功爭取。是，就是他就可能呢，就是他可能本身的公務員都是中立的，但可能不知道誰上頭就給了一些意思佢，如果某啲議員提啊，譚偉邦依衰人嚟嘅啊，提咧就諗真啲啊，就唔使咁快應承佢住嘅咁樣。我覺得有依個氣氛，但係依個氣氛係究竟係點樣嚟咧？咁係咪真係由啲高層居嘅人壓落嚟，定係還是公務員之間自己 揣摩上意？ 揣摩上意咧？咁依個你點睇咧？依個你有冇係咪都有啲類似嘅感覺？ 我諗其實兩方面都有嘅。因為即係睇翻咧大約應該我記得唔知五六月時間啦，試過有一次咧我哋區議會咧好我唔記得咗嗰次係咩活動啦。總之有個記者會就喺區議會主席嗰間房就諗住去舉行嘅， 係啊係啊， 跟住點知係啦，跟住點知咧突然之間咧臨舉行之前嗰晚咧漏夜收到通知話絕對唔可以用嗰度地方嚟到做， 哦，主席房都唔俾用， 係啦，咁嗰個甚至乎嗰個其實唔係一個正式記者會，係約啲記者去所謂嗰啲吹水會啦，即係瞭解下近排做過啲乜，係 係， 咁但係都唔得喎，咁都發覺咧其實係。有一啲似乎唔係佢係真係上面係叫佢唔好嗰度做嘅，咁但係咧，我哋再之後咧，譬如我哋貼翻一啲嘅通告喺度，咁話俾佢聽，我哋今日咧喺呢度咧無奈就冇得出現啦，咁你去邊度邊度啦，咁嗰啲紙咧都唔俾我哋貼喎，係啊， 你係成個區議會係咪同個即係？地區特首即係呢個民政事務專員，葵青區嘅民政事務專員個關係係差，因為係嗰個 D.O. 啊，即係嗰個專員自己本身係比較即係專橫啲嘅咧。嗱，因為有幾個區係特別惡劣嘅， 係 中西區最惡劣， 中西區啦，即係真係隨時啊拍台走人啦。咁啊，大埔區又會即係大家嘅關係係唔理想啦，即係動輒都即係走人嘅，唔係淨係 D.O. 走啊，係成個區議會嘅秘書處再打。 帶埋其他文武百官去走啊，咁即係變咗區議員傾到嗰個當 DO 認為係 ultra virus， 即係話超出咗職權範圍嘅議題嗰陣時咧，就變咗得翻區議員喺個會議室嗰度就對空氣講嘅咋咁樣。但係有啲區就唔係嘅，有啲區嘅 DO 咧去拿捏咧係會有少唔同嘅。你照講啦，我唔 walk out 嘅，不過我亦都唔即係唔做記錄，但係我會聽嘅咁樣。有啲就未去到， 仲有啲就 全面決裂 DO 走，但係秘書處啲職員留低嘅， 即係都。但係有冇提供秘書服務啊？ 一啲啲，即係其實咧。而家個區議會咧，我話俾聽眾知咩狀態咧，就係即係如果傾一啲社會大議題啊，全民檢測都唔傾得過而家。咁樣咧就有兩個可能性啦，一係就 DO 即係民政專員 walk out 啦，亦都可能係民政專員帶埋秘書處嘅秘書，即係佢哋做會議記錄噶嘛，就 walk out 啦。咁兩樣都試過喺荃灣，係啦，咁就即係視乎嗰個議題係點啦。 葵青係咪咁噶？葵青係 我哋葵青咧就一個老經驗少少嘅 DO 嚟啦，咁都係嗰種所謂等退休嘅狀態。 唔係好多 DO 都係㗎， 係啦，好多 DO 做到個位都咁上年紀。 所以中西區嗰啲係同個主席博火，其實好少有嘅。一般嚟講係做到 DO 嗰個位係真係等退休。 中西區嗰個即係雖然係俾人話藍絲啦，但係都係後生， 都係後生嘅。 係啊，即係我諗四 可能要搏扎啦，仲諗住再升啦。 搏扎啦！我哋嗰個真係有種等退休嘅感覺，因為即係其實平時咧佢都唔會加好多嚴加好多醋嘅，咁即係除非係真係咧嗰啲總部有指示嗰啲咧，佢先至咧。好好得意噶！每次佢哋即係我而家基本上慣曬噶啦，一講啲大嘅社會議題就焗住61A 咁啊，我哋行噶啦咁啊。每次咧佢一講咧，隻手都係震住嘅，即係其實佢應該知道自己做緊一啲唔應該係 即 係 上頭俾佢嘅劇本，但係佢又唔能夠唔執行咁 啊。見到佢， 但係就未去到中西區嗰啲入營入閘，你講啊，你講我走啦，即係未去到嗰啲咁樣。 係啦係啦，咁即係都係 feel 到有。少少難言之隱啦，但係就又未至於係真係非常之鬆張。我好似見唔到咁，我照坐喺度啦，不過唔出聲嗰種，又未至於嘅。咁所以就變咗好似我哋啱啱九月呢個大會嗰度啦，我哋提咗個議案，就係、是要12個港人咧，港府一定要快啲， 即係喺深圳 喺深圳 地區交還翻嚟、 律師都見唔到嘅12位 香港人。嗰十二個香港人翻嚟啦，咁嗰個議案咧，佢都係 walk out 咗嘅，咁、但係就唉，依家似乎有個好悲慘嘅默契啦，就係、是、睄一睄，哦，你隻手震緊啊，哦，咁得啦，咁我哋繼續講啦，我哋自己拎個麥咯，因為其實去到嗰陣咧，佢哋係會連麥都熄埋嘅， 嚇係咩？ 係 啊， 啊，我哋呢邊係麥都熄埋嘅， 我哋就算對空氣講都有麥嘅喎， 所以我哋已經悲哀到自己帶埋個麥箱嚟。咧都知佢 熄油會唔會熄埋你嘅冷氣熄埋燈咁樣噶？ 第一次咁即係第一次遇到呢個情況嗰陣咧，係真係連冷氣都熄埋嘅。 係咩？ 嗰一次係642 案。中西區區議會係封咗道門啊，唔俾人入去啊！搞到中西區區議會喺個門口喺個走廊嗰度自己擔凳去開會㗎，係。 咦？咁似乎應該如果以我哋葵青區嘅歷史咧，似乎係個情況改善咗，因為我哋 改善咗係。 我哋第一次一月嗰一次要喺門外開會咧，係全香港第一個區議會大會都俾人鎖住唔俾開嘅。 嗰次唔係因為疫情，係因為政治判斷。 嗰次係。疫情嚟， 即係借疫情為名，我哋唔開會啦。 借疫情， 但係一個區議會嘅特別大會嚟嘅，所以係應該要支援嘅。咁啊，係但係有鐵鏈鎖住噶嗰日， 係啊。咁譬如你啱啱嗰次咧，就即係個議案就梗係希望嗰12個港人係可以見到律師啦。喺即係咁，我想問下嗰個議案係嗱，即係主席。同埋嗰個民政專員係博弈噶嘛，因為如果佢個議程擺喺中間，咁好多時咧就佢一走咧就唔會再翻嚟啦。咁所以有啲區議會嘅主席咧就將啲最爭議咧就擺到最後。咁你主席同埋嗰個民政專員點樣去博弈咧？即係啱啱呢個12嗰個港人嗰個議程係擺到最後定係擺中間嘅？ 我哋都擺到最後嘅， 都係擺到最後， 因為都坦白講咧，咁都仲有好多啲民生議題都需要做嘅。 策略上邊起碼唔好中間斷咗啦，咁樣係嚇。 係啦，咁所以擺最後。 因為我係試過有啲擺咗中間嘅，好尷尬，搞到個 DO 你行出行入走到哎几时返入嚟我哋傾完我仲唔返入嚟咁跟住啊入得啦我咁我而家入啦。 喂肯入嚟算好㗎喇。 咪但係因为有疫情㗎嘛咁嗰啲冇 Ultra Virus 㗎嘛嗰啲係我哋 我试过有一日有一次呢摆到尾三四度啦我记得喺荃湾呢走咗之后呢嗰、那个疫情完咗啦，冇唔會翻入嚟嘅。我哋嗰、那個，是嗎我哋嗰、那個， 你嗰個差啲喎。 係啊，係咁，所以就即係所以其實而家咧都好尷尬，就係咧，即係明明咧，我哋有時想就記者，即係可能主席都有調動議程嘅權力噶嘛。咁如果擺到好早，即係想就記者得嚟咧，又驚記者影到嘅畫面咧，就係、是、嗰、那個去到嗰個議程咧就 walk out。好啦。不就記者就有時問題大了即係去到六點幾先傾嗰啲爭議嘅議程，咁、究竟即係依樣嘢都係每一次大會或者每一次委員會，而家好多時委員會都 walk out 嘅，好不幸地嚇。咁、去到委員會有啲委員會就 ADO 坐嘅，即係助理民政專員坐啦。咁、但係佢哋一樣會審視啲即係有冇政治嘅。嘅判斷啦、啊， 因為佢哋係直情係寫到明嘅， 係 啊， 即係 有個 list 啊，咁 指引俾佢哋噶呢個 組 委 係，咁就弊啦。咁其實就而家就好尷尬就係、是，所以你會有時見到區議會咧嘅一啲議程，有時報道上咧，你會見到得頭決，即係喺個門口示威嗰決，但又影唔到喺裏邊討論嗰決嘅喎。以前即係以前會有噶嘛，即係上一屆。而家所以點解就見唔到後面討論咗決啦？因為已經擺到太後，因為唔擺後咧，亦都驚 D.O. 走嗱，即係第一樣風氣好差，即係講真的，你嗰 D.O. 十幾萬一個月㗎，係 啊， 即係你可以咁樣走咗去嘅咩？即係離曬大譜啊！ 文龍咁，除咗呢啲政治議題，你話十二個港人被拘捕啦，武漢肺炎嘅爭議啦，全民檢測嘅爭議啦，追究警報啦，又係會 walk out 㗎啦，令到嗰個 D.O. 係即係除咗呢啲係。高度尖锐的议题会面对即警方不是会面对民政事务专员的即刻意的漠视、其他的民生议题或者地区工作上面你会不会都有即有种觉得是大致难伸的感觉的 其实都有的即很多时候都很多时候都会有很多因為我哋做議員咧，好多時都希望好多嘢都白紙黑字咧，等政府真係去做嘅。咁、但係依家咧，成日就住咁咧，變咗有好多會都係啲官喺度同我哋講：，你都知嗰度有幾個少數派喺度，會一定嘈生曬㗎啦。我私底下同你哋開會算啦，咁樣。咁又變咗咧，即係其實我哋要拿捏。究竟呢樣嘢做唔做到呢就變咗好難啦。因為佢又講到信誓旦旦啫，但係冇白紙黑字記錄嘛。咁佢突然之間，我發覺我唔知道政治氣候啊，定話佢真係興起唔做嘅。咁我哋冇得追究嘅喎。但係我哋又要同街坊報告，咁就變咗。不知道怎麼辦、 這些普遍多個部門都出現因為個別部門是較多的因為有真的、你不要忘記有部分的官是很狡猾的他其實就是在這裡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就是很有技巧地帶你入花園但實際就令到他做少一點的即有些善思人的官呢即他們務實一點的那些他們就即係實事實辦嘅，甚至乎唔識講花巧嘅嘢，不過就要即係要所有嘢都喺會議上面跟足個程序去做咁樣，就較少呢啲咁樣嘅小動作，或者佢你覺得佢講真話，但係嗰啲係咪真話咧？咁樣 依家即係其實。不同部門都真的很不同、即可能現在有個政治氣候還更加激化這件事是很明顯各個部門好像完全不同標準有些就真的照直地說你要什麼我照跟你談照跟你說有些就哇收收埋埋不得的你真的被他們上頭知的話我大鑊的了這樣做咯 近排跟啲新員講咧，仲有一樣嘢要同民政搞，就係、是、我哋而家啲議員咧係越做越窮， 越做越窮， 因為 cap 唔到錢啊！即係因為啲新可能新議員就已經本身喺十一月、已經用咗錢嚟選舉啦，嗱嗰啲選舉嘅經費又未過翻嚟啦，跟住咧就又要揾辦公室開支啦，咁跟住而家民政咧好奸搞，就係、是、咧如果六月。七月咧借個地方俾罷工公投，又或者初選票站咧， 就大鑊啦， 成份扣起我哋， 扣起啊！而家仲係懸而未決， 就逼我哋要簽個聲明咁。 你嗰邊點睇啊？ 我哋嗰邊都係即係都搞到好撈教啊！ 你有冇喺罷工公投借出啊？或者初選票站借出？ 我嗰度就無奈冇啦，因為都 啊公屋啊，你嗰度係咪啊？ 唔係我嗰度就。仲複雜租置屋邨咧， 係啊， 個單位入面就房署，出面咧就法團，再出少少咧又唔知點解係房署， 一有法團就難搞啊。 係啊，咁就 私人地方咁樣係嚇， 咁就變咗有時又費事搞著個法團啊嗰啲嘢咧。 但係光復咗未啊？你個法團 光復就光復咗嘅，但係咧係啱啱好光復咗， 啱啱好 光復，咁都仲係未坐得穩嘅，所以就係無奈之下諗下，算啦咁樣。 係 咁嗰度嗰日 好 㗎 啦，唔係一啲敵對嘅法團啦。如果唔係，即係你全部難行啊！有啲區議員，以我所知咧，如果面對個敵對嘅居民團體去附近咧，佢連將個燈箱啊～ 系 即系俾人哋挑骨头啊，诸多阻挠啊！ 呢个咪我啱啱上任嗰一届嘅法团咯，好彩我系啱啱好上任咗半年就个法团又换咗手，咁啊而家叫做日子好过少少啦。但系之前 但系你个办事处就一二月都开到噶啦，系咪啊？ 唔系嗰阵都4月先开嘅， 4月先开，差唔多，即系一季啦，等咗一季啫。 系咯。 我哋有知道有啲區議員最近先攞到個辦事處， 就係 半年， 就係我黨友潘朗聰議員綠陽嗰位啦，即係大家都猶然記得啦。綠陽原本嘅區議員同埋原本嘅業委會主席咧，就係有婚外情嘅姓林嘅嚇，林發嘟啦嚇林，咁啊就終於嚇。個零兩三個月前都很近期就終於新一屆的業委會就是比較開明支持民主的就過了半了，就踢走了舊友，就終於呢就是綠陽區的辦事處就終於即係潘朗聰議員就可以攞到啦，近排就裝修緊，即係所以其實咧， 即係最重要嘅公眾利益就係令到市民唔需要跨區，係去先至得到區議員嘅服務咁樣。 所以其實咧，亦都最重要咧，亦都講就係其實每一位市民咧，其實成日都會諗啊，究竟有乜嘢仲可以頂住建制、頂住保皇咧？就係如果你係有任何，你係住緊一個私人樓。就你係有法團或者業委會嘅，就記得就去參選。咁其實咧，你嘅參選係好重要嘅，因為咧，如果能夠當區嘅業委會或者法團咧，係即係較為開明支持民主咧，亦都係同當區嘅民主派區議員係相輔相成嘅。所以其實我哋成日都話，每一條戰線，每一個位都要守住撐住，就係咁解啦。 係啊，阿文龍啊，嗱，早前你就冇參加民主派35+嘅初選啦，咁就喺嗰次裏邊咧，其實有好多新人啊，同你一樣啦，同我哋都係一樣啦，係區議員啦咁樣。咁好多時佢哋即係嗰個身份認同就同呢個傳統民主派唔同嘅，佢哋將自己嘅身份認同叫做本土派啦，又或者抗爭派啦，又或者激進民主派啦，咁樣係咁。你點樣睇自己呢個嘅定位，同埋因為你嗰個定位，你同其他即使都係民主派，都有冇一啲即係比較近少少嘅合作嘅關係嘅？ 我諗我嗰個定位即係市面上可能比較有趣啲嘅，因為依家好多時咧就有一啲我即係有少少犯大不偉啊！即係本土派好唔中意講自己係傳統本土派啊，咁但係 傳統本土派 係啦，咁啊。但係咧，就的而且確係有一班即係之前可能譬如2015年2016年已經係喺度嘅嗰啲本土派有一班啦，亦都有一班係今屆先至走出嚟嘅，咁就咁誒，其實都係一個圈子嘅。咁我就仲奇怪嘅，因為咧我自己係細個讀書嗰陣已經係有玩社運嗰啲啦，咁就喺一個 高鐵你都有喺 高鐵嗰陣已經喺度， 我都係高鐵識你 嘅。係啦，咁但係又冇去真係好走去選。 你有 苦 行嘅嗰陣時係 有啊，有去首村啊。 你嘅社運 CV 好長咯， 其實好重要㗎，高鐵嗰一役係好重要，80後嘅冒起啊嘛。 嘛， 係 啊，即係即係如果係追源溯本嘅話，本土運動嘅一部分嚟㗎。 其實係㗎，係啊，嚇咁可能我唔知係咪叫做元祖本土派，未有本土派呢個字嗰陣已經係咁啊。係咁，但係又我又一路冇入過泛民政黨，咁又變咗其實我又同泛民政黨有少少距離喎。咁變咗即係都有趣嘅唔同嘅圈子，都叫做有啲 friend 喺度。咁變咗我諗。不同的人都有少少合作空間，但是又不是完全是他們這樣，有少少尷尬得來，但是又得意，我不知道怎樣用。 我們就跟各派都嘗試是有一個的合作啦，民生議題又好，政治議題又好，特別是涉及到大是大非的，我會覺得即都是叫民主派，即跟建制派保皇黨的不是啦，即殺父仇人的嘛，即血海深仇，見到真即坐埋傾多句都沒有人的，但我覺得即民主派或者本土派或者抗爭派，我覺得始終是會有一些的溝通的渠道咯，特別這一屆我哋點解會有人民授權，就係因為個運動啊嘛，個運動令到我哋呢一屆有大勝，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係一種托付，我哋要好好利用呢種即係市民俾我哋嘅托付咯。 係啊係啊！ 早前我哋請過一位本土派即係上嚟我哋嘅節目，葉子琪，咁佢咧就好激嘅，佢就會覺得誒、哎、一定同呢一個嘅傳統民主派或者係即係公主兩黨係勢不兩立嘅，咁即係佢哋嘅佢嘅睇法有時就會係咁嘅，即係。即容許我形容有部分的本土派就透過是去批評傳統民主派，是去確立他們的政治路線這樣是那到底這個是叫政治路線，這種 negative wisdom 是政治路線，又或是其他，即你說是有一個是用 positive wisdom 即是積極主動地去爭取某一些的你的願景啊，你的政治理想啊，你的政策倡議，是即是去即是去定位，我就會覺得後者就可能會對運動或者對我們的崗位有較好的處理。 其實也是，因為呢為什麼我一個所謂社運 CV 都算長的人，但是一直都沒有說真的走入泛民政黨呢，就是有時覺得呢，很多時上一代的泛民的人士很多都很喜歡是用一種很鬧的方式，即總之不是我這個派別我一定鬧死你這樣。咁變咗 立心不良，係咪鬼？係咪咁啊？因為新，我知道你參與唔係好耐嘅， 又為政嗰次咯， 係可能係咁有呢？係 咯，即係有呢種感覺咯。咁所以即係去到自己真係叫做開始有啲地方立足啦，咁做下議員啦。咁我調翻轉就。即我雖然我知道自己跟別人不同，但是我會盡量想一些、跟別人合作到的空間，即譬如我、初選上面一定很多人士有些覺得、哎、直情初選都不好搞，有些就 不初選就以後民主運動會死這樣的講到、但是我嘗試即、可能中庸之道咯，即管又試一下這個初選的機制究竟 work 不 work 這樣，咁亦都就而家行咗出嚟啦，證明咗我民間力量佢係好大，但係又要面對好多實際嘅問題嘅，即係唔可以一下子就挫死所有嘅可能性，因為而家香港人都講得難聽啲，輸都冇得剩啦。咁我哋乜嘢都要去試嘅。 呢啲 try and error 係即係要透過實踐，你先知道嗰個策略 work 唔 work 嘅。其實 係㗎，係㗎。 咁容許我問你啦，你係主流派，又話係呢個嘅即係總持派㗎係？ 我在这个党务里面我应该是倾向这个主去的派的，即倾向走的，但又不是完完全全不走的话，你全部都、以后不要叫自己民主派那种的、 但你怎么看回应啊蔡子强，即是他作为学者的时候提，即是他几幾重手的批評啦，就話咦總辭派，咁點解你會去到立法會議會呢條戰線先提總辭？咁如果你自己係一個即係好似你講話少少嘅區議員，區議會如果你認為議會冇用，如果你認為總辭係作為一種策略，咁點解你又要啲傳統民主派係去辭立法會嘅議席，就你作為區議員就唔辭區議會嘅議席咁樣？點解咧？點解區議會呢條戰線就反而應該要留喺度咧？咁樣係？ 我諗其中一大原因都係啦，我哋區議會其實基本上贏曬咁就係、是，咁呢、這個。 咁好嘅平台，同埋其實如果你計翻法例上嘅嘢咧，無論就算我哋最後喺民政裏面一蚊都攞唔到，但係我哋都真係合法當選嘅區議員嚟噶嘛。呢一個身份其實已經夠嗰個能量去推動民主進程。即係冇錢嘅我哋自己辛苦啲咯，做裝修揾錢養自己咯。咁但係我都係一個民意嘅代表嘛。咁所以呢一個位置我覺得係唔可以輕易放棄嘅，尤其是咁大班。真係駐扎地區的朋友呢，是的，就算他閂埋門，以後連區議會的牌片都拆埋，但是我們的身份都仲是區議員。 是啊，我寧願在地區裏面跟建制派保皇黨打巷戰，死過好過個位俾咗佢哋喺度廿文廿武，甚至乎嗰啲好懶惰嘅保皇黨唔做嘢添啦。係，我都有時係害咗社區㗎。我而家落到區裏面有部分嘅。打開門啊！呢個公民力量啊，工聯會啊，呼籲啲市民喺做全民檢測啊，又送呢樣派嗰樣， 又送口罩， 我覺得好離譜啊，係害緊個社會㗎，係 啊， 係幫緊幫緊政府保，唔單止保駕護航，係冇將個真相，係冇將個危險嘅地方講出嚟啊！我覺得呢啲係。是公害嚟噶，係。 其實 我寧願有一個民主派係去把持住呢啲嘅地區嘅位置、地區嘅戰線啊，好過俾咗保皇黨啊。 同埋其實咧，大家都見到今次全民檢測都過百萬啦。咁即係一方面，梗係因為好多僱主逼啲員工去做啦。另一樣咧就係，縱使我哋民主派係贏咗大部分嘅區，但係其實同時間咧，建制派保皇黨仍然喺個區度咧，透過 WhatsApp。透過很多方法咧，聯繫緊一些比較年長啦，或者比較思想比較簡單啦，或者叫親共少少嘅一啲市民，其實佢哋呢啲網絡咧仍然係存在嘅。係，呢樣嘢仲令大家擔心或者要提高警覺，就係咧，佢哋可能會以前做下街站啊，但因為疫情唔做啦，咁佢哋呢啲網絡咧就透過一啲無形嘅方式，就去散播嗱。即係我覺得當然大家都會認為依百零百幾萬係唔多啦， 百萬登記， 但係大家要留意佢哋喺冇開街站嘅情況下都有谷到依個數咧，所以亦都引證咗咧，其實我哋都仍然要打巷戰嘅，所以區議會依個戰場咧，繼續要打，繼續要守啦。其實大家都要出一分力嘅，正如頭先我所講，大家要喺法團啊、業委會度，梗係要爭一日長短啦。另外一方面就係、是其實當社區傳緊一啲，但即係近排有個社區傳緊一啲好奇怪嘅信息，就係話如果你係參加全民檢測咧，就可以翻大陸去容易啲咁。其實冇關係嘅喎，即係但係佢就成功咧，建制派就俾個假信息就係話可以第時翻，因為其實好多好多香港人都有同大陸有聯繫啦，咁咧就令到啲人錯誤認為參加全民檢測咧就參與咗就可以翻大陸，但事實上唔係噶嘛，即係未有耐開翻啦咁樣，即係我諗。大家都一定要參與抗衡呢啲咁嘅假消息同埋假信息咯， 係㗎， 係啊。 但係只不過咧，就所以就係點解我會係覺得要離開立法會嘅原因，因為始終嗰、那個依家嗰個爭議其實非常之大啦。就算我同好多朋友咧有一啲即係坦白講咧，有部分嘅本土派其實都唔係真係非常之硬正，你唔走唔得嗰種嘅。但係真係諗唔到一種方法可以令到說服到我哋啲民主派嘅支持者係可以好好咁樣安心，有得立法會繼續係咁樣，而係可以好全力咁樣支援我哋區議會戰線。咁所以係基於呢一樣嘢咧，咁就覺得不如簡單啲啦，行啦。 有部分本土派提過或者抗爭派提過話二級議會，又或者係影武者計劃嗰啲，係咪都係一啲嘅中間落墨嘅方案係可以思考？因為都唔係啦，因為你哋睇個問題係一個原則嘅問題，就唔係一個策略嘅問題咁樣係。 其實都幾大嘅原則問題嘅，始終呢、這個呢、这個嗰、那個咁嘅延任議會係真係非法嘅，到時就甚至乎佢立出嚟嘅嗰啲法例，我究竟認唔認佢咧？呢、这個都已經好大問題，即係其實拗爆頭嘅。咁簡單啲就一夜走啦。咁但係如果真係要留喺度嘅，咁可能就真係需要呢一啲嘅二級議會啊，又或者所謂影武者去令到佢多翻少少嘅一啲合理性，咁啊等危害咧冇咁大咁解咯。咁就算同埋就算有冇留任咧，呢一啲我覺得都會需要嘅，因為即係依家嗰個制度係崩壞緊嘅，即係以前 特區政府的制度，但民間的制度其實需要是建立出來，這樣才可以真的貼近到我們民意。 其實 我想呢、即近排我接觸的市民都是有傾開究竟留還是走還是怎樣，就我就發覺呢就跟個年齡就沒什麼關係的，留和走即不要以為較為年長就傾向留，其實又不是的，即是跟年紀沒有關係。但 我都聽到有些說法，亦都其實近似我想法呢、就是究竟有沒有辦法傾到一個方案是大團圓結局，即究竟可不可以、主抗爭或者、主離開的一朋友同埋主流的朋友可以傾到一個方案呢、無論共用資源又好，共用平台又好，咁樣即類似影舞者啦，就係類似二級平台咁樣，點樣可以達到呢？不過真係依、個就係、是。大家都即刻笑啦，喺度諗，其實原來 我自己發覺最大的 technical 問題咧，就係佢哋兩群人咧點樣可以擺落同一個空間， 因為即係咁，你起碼你要有 engagement， 你起碼開到會埋到台坐低傾到先啦。如果連呢個都做唔到，就真係難過登天。 因為我諗， 又或者係絕不樂觀。咁而以我所知，就即係喺35+初選之前。有一次35+初選之後，傾去預留嗰陣時候開過兩次會，咁就跟住冇第三次啦。咁而家現有嘅制度就係、是，即係17區民主派執政嘅區議會咧，就有民主派正副主席係有個群組嘅。咁啊，跟住咧而家係亦都係有啲抗爭派、本土派嘅區議員咧，就希望籌組。同一時間有另外一個平台，咁就即係可能每個區議會就擺可能四五個嘅朋友入去咧，就去啊，唔係兩個就都係，即係由 哦傾點樣齊到兩個啫。 你有冇加入啊？嗰個係 哦，其實我係其中一個。 咁你講一講啊，嗰個有冇一個幫助咧？嗰個平台由民主派嘅區議員，唔係正副主席啊，係咪可以促成得到民主派嘅立法會議員同抗爭派本土派係去嚟緊，係咪可以推動到一啲二級議會嘅工作？ 我想其實都幫到啲手嘅，因為都即係其實因為依家有好多嘅區議員朋友啦，都覺得依個政府主席嗰個平台唔夠，即係有好多有好多區咧，甚至乎可能唔係幾知道究竟入邊做緊乜嘅。係咁，不如揾一啲比較積極嘅一啲嘅議員朋友，或者係可能初選勝出者又好啦，咁去商議我哋香港未來嘅事情。咁亦都其實可以幫到咧民主派有快啲。有一些嘅決定啊，即係譬如可能我美國有制裁啦，我哋要點樣回應好啊？咁其實可能透過呢個平台咧，咁就可以即係唔使下下都要賣曬報紙輿論戰咁樣，一來有少少嘥錢啦，二來嗰個時間性咧，依家爭分奪秒嘅，咁組翻一個平台去議論呢一啲事情，可能就會令到我哋反應得切咯。 其實而家個時間都好敏水，咁就頭先我都。即係覺得個而家個關鍵位就係，無論係開會或者真係到時，其實某程度上分權嚟啦，大家接受就係傳統民主派可能要部分嘅權係分俾叫做主抗爭派啦。即係傳統民主派，我 feel 到係對於呢種分權係抗拒嘅。咁就但係我諗一般嘅市民亦都唔想走，完全走或者完全留。因為完全走咧，我覺得始終咧未來一年通過好多惡法咧，即係我就擔心咧，當大家諗住一年後有一個比較正常嘅選舉嘅時候咧，到時可能已經有容許大灣區投票，改咗一啲選舉嘅制度啦。咁一年後仲望有冇個正選舉咧？咁樣即係同埋譬如明日大嶼呢啲小戰場咁樣，如果未來一年唔守住嘅話，咁俾佢過咗，大家又係咪想咧咁樣？但同時間我都知道好多傾向有原則嘅，即係我都係好有原則嘅人，大家都知道，即係覺得呢個議會係咪真係仲有用？咁所以其實如果淨係兩極嘅話咧，總有一半人唔開心。咁究竟有冇一個中間落墨嘅方向咧？咁樣即係其實呢個就係、是、我都夠膽講，我就即係又唔算傳統民主派，又唔係。抗爭啦，我兩邊都溝通到嘅，但我覺得呢兩批人咧，好似擺埋唔到同一間房。 我哋同你都接近嘅， 我哋都接近。 新同盟又唔係傳統民主派，又唔係本土派或者激進派，甚至乎有啲新嘅本土派，又話你哋唔係本土派，即係不斷係喺呢啲嘅身份認同上面討論，但係咧。 即係點樣擺落同一間房去傾 咧？所以都係事工，即係用事工嚟係去即係去拉近大家嘅合作關係啊。嗯、透過有啲實務上面嘅工作係可以推動到，我覺得嗰個反而係真係我哋應該要多啲諗。 係啊係啊，都其實嚟緊嗰幾個禮拜咧，我都知道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咧都相約緊去點樣去傾啊，點樣去籌組未來動向嘅。 咁啊好啊，係啦。 咁啊，希望有啲結果咧。 好，我哋約埋啲民主派立法會員啦。 會啊會啊， 即係如果你傾到成熟嘅話，啊、早啲人機佢哋啊。 係啊係啊， 佢哋應該有部分嘅，你嗰啲籌委會應該都係。是不是都是有傳統民主派的他們的代表的嘛 是的所以都不可以為那個所謂平台呢就是抗制派的平台民主派沒有份的民主派都有人在裡面 他們都要去回去他們的政黨去解釋這個不是另立另一個平台或者不是架床疊屋也都不是要凌駕現在十七區政府主席那個的群組樣是反而 是說多個即是否可以思考怎樣去整合的一個工作 多一個地方可以分工那就啲嘢嘅做的效率好一點那就面對現在日益繁重的挑戰咯 好 啦咁啊，今晚咧，我哋好多謝阿文龍嚇，張文龍，葵青區區議員、副主席嚇，咁嚟同我哋分享啊嚇，咁啊，希望城寨人即係 應該今晚滿意 接受係啦，唔係即係話我哋係有俾機會我哋嘅嘉賓暢所欲言，呢個真係嘅誒，即係 應該滿意個 我哋希望真係等城寨朋友係去接觸多啲，即係而家有份參與嘅運動，特別係大量嘅即係素人區議員啊、新人啊咁樣。他們的所思所想這樣是即大家都是持份者也都是參與者大家心路歷程、啊、怎樣可以繼續推動運動向前行、啊樣 是 啊、 好 也都多謝 Roy 呢今晚做這個的客席主持下個禮拜呢就會細良會繼續是應該是 又是月陽 月陽去做節目我們應該是會請到霸氣哥來做這個的嘉賓的會做一些聯繫樣好嗎大家不要忘記了禮拜一就是到譚德志即是人民力量副主席呢快必就上庭去申請保釋應該有一定機會是啦去到高等法院我希望期盼真的可以保釋到出來、嗯、絕對不合理政府現在因為以言入罪不得止告緊他未定罪未開審未過堂就已經要求即是要將他還押這個絕對不合理的、嗯、希望他能夠可以保釋到出來我們都繼續去撐他 好 好嘛 ，OK， 咁下個禮拜見，拜拜， 拜拜。